两只笨狗熊。狗熊妈妈有两个孩子，一个叫大黑，一个叫小黑。他们长得挺胖，可是都很笨，是两只笨狗熊。有一天，天气真好，哥俩手拉手一起出去玩。他们走着走着，忽然看见路边有一块干面包，卷起来闻闻，嘿，喷喷香。可是只有一块干面包，两只小狗熊怎么吃呢？大黑怕小黑多吃一点，小黑也怕大黑多吃一点，这可不好办呀。大黑说， 咱们分了吃，可得分得公平，我的不能比你的小。 小黑说， 对，要分得公平，你的不能比我的大。 哥俩正闹着呢，狐狸大婶来了，他看见干面包，眼珠咕噜噜一转，说， 哦，你们是怕分得不公平吧，让大婶来帮你们分。 哥俩说， 好好，咱们让狐狸大婶来分吧。 狐狸大婶接过干面包，恨不得一口吞下去，可是他没有这样做，一下子把干面包分成两盘。哥俩一看，连忙叫起来， 不行不行，一块大一块小。 狐狸大婶说， 你们别着急，瞧这一块大一点的吧，我咬它一口。 狐狸大婶张开大嘴巴，啊呜咬了一口。哥俩一看，又叫起来了， 不行不行，这块大的被你咬了一口又变成小的了。 狐狸大婶说， 你们急什么呀，那块大了，我再咬它一口吧。 狐狸大婶张开大嘴巴，又啊呜咬了一口。 哥俩一看，急得叫起来，那块大的被你咬了一口又变成小的了。 狐狸大婶就这样，这块咬一口，那块咬一口，干面包只剩下小手指头那么一点了。他把一丁点大的干面包分给大黑和小黑，说， 现在两块干面包都一样大小了吧，吃吧吃吧，吃得饱饱的。 大黑和小黑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小朋友说说看，他们是不是两只笨狗熊？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